赚，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围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最新的文化演出消息。市文化局昨天公布了2017年全市演出市场的相关数据，其中北京市演出场次高达24000多场，观众人数、票房收入达到历史新高。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北京各类型营业性演出中，话剧、儿童剧、马戏、杂技、魔术、演唱会这几种演出形式最受消费者欢迎，观演人数都超过了100万人次。另外，演唱会、话剧演出票房突出，而音乐会、旅游驻场的演出略有下降。舞动经典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明天晚上将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上演。在这场音乐会中，溜冰圆舞曲、哈巴涅拉舞曲、马刀舞曲等将接连上演。继续关注舞台演出，舞台剧《我是月亮》将于明天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该剧通过五段关于成长的温馨故事，探讨着人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开心麻花脱口秀《奇怪物语》将于明天开始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这台演出集合了国内众多的优秀脱口秀从业者，首轮演出曾经广受好评，这次经过打磨再度上演，适合需要解压的观众去欣赏。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朝阳公园大马戏今年春节期间将再度回归，进驻第15届朝阳国际风情节。再来关注几条民生新闻。北京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本市流感增速放缓，专家表示目前仍然在流感高峰，但今年不具备流感大流行的生物学基础，市民不必恐慌。来听记者韩萌的报道。 监测数据显示，1号到7号全市流感样病例比前一周上升5.76%，集中发热疫情仅有2起，大幅下降。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所长王全义表示，今年流感虽然社会感受强烈，但流感病毒并没有变异，不具备大规模流行的生物学基础。 今年的表现是典型的流感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季节性呢，就是在元旦前后呢达到高峰；周期性呢，就今年呢确实是个大年，因为流感呢它的致病力也没有发生改变，它引起感染之后呢，也不会比过去呢就更严重，不可能会发生流感的大流行。 针对目前有市民提到打了流感疫苗还是感冒了的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解释，一方面疫苗并非100%保护，接种后有可能减轻症状，而主要原因还是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价疫苗不能对今冬流行的3种毒株完全覆盖。庞星火说，即便如此，接种疫苗仍然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措施。 我已经得过流感了，我还打不打疫苗？因为你可能得的是其中乙型引起的，我下面可能变成甲流引起的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打呀。因为这疫苗还含甲流，也会含甲三，扛这个它不同变化 的 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到本市的流感接种门诊预约自费接种，接种后1到2周产生抗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风力有所减小，但是今天夜间气温下降快而且低，预计呢最低气温在-9度上下，是入冬以来的最低，而且呢明天白天的气温呢一直会徘徊在冰点以下，天气寒冷，外出呢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今天夜间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非常高，是专业气象台和北京市公安局共同提醒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人们加强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风力减小，比较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首先呢带来的是演艺江湖，当然了里面会有很多的好消息。首先跟您汇报一下，演艺江湖由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1月14号晚的7点半，请大家的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乐、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慧、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是倾情携手上演罗成教官、花为媒、红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游灵颂、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的选段。告诉大家购票电话您记好了，是0228388200，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津大剧院的微信购票。那么另外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门票4张，超强的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的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您的加入。 还要再跟大家介绍的是天津大剧院重磅奉献的开年戏曲盛宴《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邀您来天津体验中华戏曲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乐、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等鼎力加盟，倾情拿出拿手剧目，为天津大剧院新春戏曲群英会拉开绚丽序幕。梨园群贤聚金门，龙凤呈祥唱新春，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戏迷们的新春听戏最佳之选。天津大剧院还将为北京戏迷安排大巴车，让我们共同去感受魅力天津文化之旅。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天津看戏四个字，再加上您的观剧心愿以及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去行动吧。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赢取门票哈。那么接下来演艺江湖呢再跟大家分享两条有声消息。首先来我们看一部电影，军事动作电影《红海行动》今天下午呢举办了蛟龙出海的发布会，宣布该片呢将以 IMAX 3D 版本于2月16号大年初一在全国火爆上映。《红海行动》呢是由林超贤导演，演员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等主演，张涵予特别出演。2015年3月我国海军的第19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了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的任务，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红海行动呢就是根据这段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那么在剧中扮演蛟龙小队队长的张译呢现场表示，因为自己有10年当兵的现实经历，所以出演这部电影啊有着不一样的感触。那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在20年前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从一个社会地方青年往军人的这个身份做转化的一个过程。当时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所没有听说过、没有看见过的，所以当时就觉得好像我这一辈子都应该穿军装。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必须要离开。离开之后，一直心心念念都很想再穿回军装，但始终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一个契机。直到有了林超贤导演的这部电影，这次这个军装穿得很直。我每次在穿军装演戏的时候，都会想到我20年前刚当兵的时候，作为一个新兵的时候那种心理感受。当我穿上那身军装，我觉得好像它就应该是我的人生。 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这是来自俄罗斯的口碑佳片，叫做《太空救援》。昨天以畅想太空为主题的《太空救援》首映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了。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人类太空历史上的救援奇迹，拯救礼炮七号空间站事件。之前这部影片在俄罗斯上映，迎来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第一周周末的票房达到了700万美元，打破了俄罗斯本土首周票房记录。昨天在首映之后，著名的影评人电子骑士也在现场表达了自己的观影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部片子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太空啊这种题材以前确实基本上是被好莱坞所垄断的，俄罗斯他拍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让我们看到确实是和这个美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故事的讲述、节奏，包括镜头的美感、特效的制作，各方面都很均衡。这是一个可以当做一个大片来看的片子，但是大家知道它的成本其实相当的低，折合成人民币大约15000万人民币。我们现在科幻电影面就非常的广泛了，太空探险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它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情怀在里头，就是我们人类终将有一天要走出地球这个摇篮，看似非常的遥远，但是它是一个让我们仰望太空能够找到人类整个人类存在意义、存在价值的一个东西，回望地球看看我们日常的生活。 直到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正以此古戏楼全新推出的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以素贞和许郎剪不断的仙凡之恋，为看官描绘一段生死离别触动人心的镜花水月爱情诗篇。古戏楼版的白蛇传奇会有哪些戏迷关注的亮点，观众可以感受哪些不一样的味道，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聊聊这段传奇往事。 北京时间的20:12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静瑜。 静瑜啊，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你问吧。 你爱听京剧吗？ 我爷爷跟爸爸都特别喜欢听，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是跟着他们听，被动接受。 耳濡目染。 对，但现在就是自己其实还认不太，就比如说哪些京剧名家名段我对不上号，但你如果出一段旋律的话，我会觉得特别熟悉。 是吧？那比如说哈，这个京剧当中行当那么多，你比较喜欢听哪个行当呢？比如说老生啊、老旦呐、小生啊、青衣啊、花旦呀、刀马旦呀，这些个你觉得你爱听哪个声音？ 这当然是花旦还有刀马旦。 花旦和刀马旦， 因为他们的服装特别好看。 这个调这个也特别的美。 对， 是吧？今天呢咱们聊了这么多，肯定要聊到的呀就跟京剧有关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郑以慈的京剧白蛇传奇，我们也是请来了几位嘉宾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有请他们出场吧。 是，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一级导演，原北京京剧院导演，历任美猴王京剧艺术团团长、北京戏曲学院院长、中国评剧院院长、北京戏曲艺 术学院的艺术顾问吴一平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欢迎您。还有呢，是咱们这部郑以慈的京剧《白蛇传奇》当中的主演哈，白蛇的扮演者，我们的老朋友刘欣然。欣然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欣然。 嗯，上次见还是去年的八月份呢，是吧？ 是 眨巴眼的功夫，这半年又过去了， 时间很快呀。 是啊，人又消瘦了不少啊。 消瘦了， 到时候咱们可以聊聊这几个月都忙什么的啊。 好， 又带来了新的作品啊。 对，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郑以慈戏楼的总经理韩夏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欢迎您哈。我们先问问咱们的韩总吧。 嗯， 好像我感觉哈，就这两年， 嗯， 去咱们郑以慈看京剧看戏曲表演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对，越来越多， 而且是以青年人为主， 没错， 这是为什么呢？我特别好奇。 首先是这样，随着人们的这种物质水平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对于精神生活的这种追求，然后这种消费的这种追求会诉求会越来越多， 是。 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寻根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通过中国传统这种艺术形式来换回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或者文化的这种记忆。而事实上，在我们那样一个三百年的一个古戏楼里面去听京剧，去听昆曲或者听古琴，然后是特别有韵味的。 是， 因为在那样一个三百年的一个历史时空，就是三百年前的一个历史时空背景下去感受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所给人那种冲击力和是一个在大剧场里面所感受不到的。所以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活着的历史、活着的艺术在你面前去呈现的时候，那种给人那种感受和冲击，然后才明白为什么最民族、最中国的东西是美的，是每一个流淌着中华血脉的这种人会有一种亲切感觉的这样的一种。所以我们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木饰结构的一种建筑，和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所上演的这种非遗的这种作品，然后所给人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触动是非常强烈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也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我们这个地方去体验、去感受，然后什么样是最纯正的中国传统的这种艺术。 嗯，其实就像刚刚高磊有提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郑以慈了。 对， 包括我第一次听到郑以慈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他说你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感觉特别的不一样。除了咱们这个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之外，是不是有迎合当下或者说对于年轻人的这种观剧，或者考虑到可能年轻人对于戏曲文化并不是有那么深的了解，咱们有做一些改变调整或者说适应的地方呢？ 我们是觉得就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它必须是在发展过程中，然后去不停的去尝试去探索的。那么对于京剧文化，过去的就是人的创新成了今天人的传统，那我们今天的一些创新也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往前走。所以我们觉得结合当今时代的这样的一种人们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原有京剧的这种特色的基础上，然后比如说我们推出的这个京剧全本的京剧《霸王别姬》，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京剧《白蛇传奇》，我们加快了其中的一部分节奏，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整个这个相对更快节奏的这种故情剧情中去体验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它首先是一个好故事，首先从一个故事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传递的这种人们对这种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善良的推崇，对爱的这种追求，然后它是连贯的，能够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审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很好的这个把中国传统京剧的东西在里面做了一个调整。 对对对 啊，然后更适合年轻人来观赏。对， 是刚才韩总提到了一个词，创新，对吧？不光是咱们的演出的地点场所需要创新，咱们的剧目、咱们的演员、咱们的表演各个技术方面哈都需要创新。我们来问问吴一平舞蹈吧哈。其实说到白蛇传或者说白蛇传奇，这故事太熟悉了， 太熟了， 家喻户晓 了 哈。打小恨不能我们就看小人书，然后看京剧、看戏曲，到现在看电影，各种的大 IP 又改编来改编去的哈。咱们但是好像这一版的白蛇传奇是第一次登上郑以慈戏楼的舞台，是不是？ 对 啊，咱们是自己新编的一出剧了。 对, 对, 对 啊，为什么会想到要把这样的一个题材再次搬上郑以慈的舞台呢？ 因为第一啊，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啊，家喻户晓，中国人都知道，一般人都知道，而且是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我找了很多的资料，很多的古典小说里头就有《白蛇传》的故事。我们在选题材的时候啊，大家讨论了半天呢，就是说咱们要排新戏的话，得让大家伙都知道。你说你费了半天劲，你排出新戏， 大家伙根本不知道你说这什么故事啊，是吧？ 对， 不如呢咱们选一个大家伙非常熟悉的，但是呢你又不能这个我们那儿讨论，你说京剧《白蛇传》演的太多了，几乎每个团都在演。你像我，从小就在京剧团的工作，就是，哎呀，翻来覆去几十年，都演烂了。说现在咱们就不能再按原来那个京剧《白蛇传》的那种路数，是吧？那种方法来演。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呢，咱们就要演《白蛇传》的故事，又要使它有新鲜感。所以呢，我们叫《白蛇传奇》。是吧？白蛇传奇呢，它奇在哪儿呢？大家伙想了半天，我想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刚才那个大家伙说的，我们那个正义祠、古戏楼，它本身的剧场的特点。 对， 因为古戏楼呢，在北京市也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唯一的。 嗯， 它是有300年的历史，它是全木质结构。我呢经常坐在那个剧场里的，我坐在那儿我就感觉到它有一种历史感，这我在其他的剧场啊都体会不到的，我就觉得它好像有一种气场似的啊，而且我觉得它演京剧特别合适，因为呢古戏楼和中国的京剧两个古是吧合在一起，应当说珠联璧合。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在古戏楼这个问题上呢进行了大量的就是挖掘呀，说怎么能够把古戏楼它的特点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因为呢白蛇传奇它是一个神话故事，古戏楼呢它现在呢我给它分成呢它上下有4层演出的空间，是吧？别瞧呢这个剧场不大，但是它呢那个 层数多 我们原来是3层，我这次为什么把它加成4层呢？我们把观众席也当成了1层了、 哦、 是吧？我们的演员在观众的群众啊来表演、 嗯、 在观众群众来生活， 是 把观众也当成了角色，不管你是这个群众甲群众乙吧，是吧？也可你跟你交流，是吧？让人的感觉呀有亲切感。我们把这个分成4层呢，它更能凸显到这个神话剧的这个天上人间、 哦、 天上天上地下，上天入地， 是 还有那个水上水下， 嘿， 还有我们那把那个船呐、啊、就是给形容的就在观众的群众，在观众的脑袋上的在那飘。 哇、哦 哦、就这次呢我们就开发呢就在这方面能够让它出奇，是吧？出奇呢你说在故事当中吧，你不能讲白蛇传以外的故事。 对，因为这故事梗概我们都知道啊， 你还得讲白蛇传、 嗯、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讲故事的方法上怎么能够更精彩。第一，我们就是和古戏楼结合得更好，是吧？第二呢，我想呢中国的京剧的特点呢就是虚实相生， 嗯， 是吧？就是他那种表演方法特别适合在古戏楼，尤其是演神话剧， 嗯， 是吧？就是中国的京剧演员呢，他有一个特殊的那个本领，就是说他的身上就带着道具，带着布景儿，因为呢，他这个浑身上下都能表演，是吧？手眼身法步， 对， 是吧？他那个所谓的景随人走，人走到什么地儿了，也就把景带到什么地儿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表演这个船，是吧？几个人在那个我们伸展舞台上就是形成一条船，白蛇、青蛇、许仙和船夫4个人在那一块划船啊，那个非常的好看。你说观众，你说在仰着头看这个演员在那划船，在那个船上谈恋爱，而且是古代人，这就本身有点新奇感。 是， 就是我们就类似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一些那个出奇的这个尝试、嗯、啊， 创新的部分，嗯， 能够让这观众啊他到剧场来啊他是来娱乐来了，应当是看完这个故事觉得就是更好看更好听，是吧？更能享受这一点呢，我们在这里头啊也是做足了功夫。还有呢，我们这次呢这个演员是2组，你像刘欣然吧， 他本人是这个男的、 嗯、 啊，我们又给他配了一个这个搭档，是吧？我们叫全男的演出。 哦， 嗯，白蛇、青蛇都是用男的来扮演女性的角色。 是，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这次啊一个特色。这算一组演员，我们还有一组呢，女生演的青蛇、白蛇，这样呢互相搭配啊，一人一场呢。也是对我们这个正义词培养年轻演员，这个发扬呢传统也做了一些探索，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利用古戏楼它的这个地势，我们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观众啊感觉像那个钱塘江水能够从天上下来，哇，就一直冲向那个。这金山寺， 哇， 就类似这样的 水漫金山的桥段， 水漫金山、嗯，还有就是这个人又变回了蛇，是吧？ 啊、 哦，这在这舞台上啊，这是我们也是这个想方设法的吧，做一些那个更加出奇啊， 不能再剧透。 哎，不，我觉得越听越上瘾， 不能再剧透了、 啊，真是。哎，这样，我们当时刚才舞蹈介绍这么多，当时下一节当中，咱们抽出更多的时间，让另外两位啊，就这个剧透。得再剧透点好不好？再说得更透一点，真的，你越说啊，听众朋友网友朋友都更上瘾，就想去现场看怎么就白蛇就飘到空中去了，是不是？我觉得肯定静瑜是不是也有这种感想？ 因为舞蹈其实刚刚介绍的非常戳中观众的心理、哦、特别是关于一些布景啊以及一些、 嗯、 演员的设置啊等等，说完之后就一定要去现场。包括其实提到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啊，相信大家可能之前的时候从各种各样的包括是戏曲啊影视作品当中其实都了解，像刚刚舞蹈也介绍了我们这次关于这个布景有一些设置。那特别想问欣然的是，因为这次你是饰演白蛇嘛、 嗯、 对于白蛇传一提起来，大家的印象，对于我的印象可能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哎，你知道，就是头上插两个筷子，直接定义白纱，这就白蛇了。我特别关心的是，你这戏服美不美？是怎么一个打扮呢？ 没有，戏服呢，还是按着传统的戏服，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嗯、 哎，当然，我觉得白蛇这个形象呢，京剧当中太深入人心了，影视剧当中的形象就是。赵雅芝老师演的那个那一版哈、啊，跟叶童老师那一版、 嗯， 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家太熟悉太熟悉了。哎，就是各个这个艺术种类当中的这个白蛇。那么在京剧当中，其实现在全国所有的院团，演《白蛇传》，那就是四个版本，就是这是四个模板， 嗯， 就是所有演的都是逃不过这四个模板。一个是杜锦芳老师的哎杜版， 嗯， 刘秀荣老师的刘版。赵艳霞老师的赵版，还有一个李炳书老师的李版。 哦，这么四版。 对，这是算是样板，四个样板、 嗯， 全国所有的院团排都逃不过这四个样板。 但是你们这次，出来了吗？ 我们没有，我们是这样，我们是 另外一版， 我们是大杂烩版。 哎，我就爱看大杂烩版，我告诉你，丰富呀， 是 看起来热闹。 我觉得哪个版本当中的，我们觉得更精华的部分更好，然后吴老师吸收进来、 哦， 对，尤其是唱段部分，我们觉得哎，可能、这个、 保留好的， 哎，好听的，比方这个版本当中的唱段 好听， 可能更适合我们，哎，那么我们就吸收进来，所以就是博采众长吧。 哦，刚才也说了，其实在这个古戏楼啊去表演、 嗯、 去演唱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咱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欣然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吧。你在古戏楼唱戏的时候，表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哦，那太有气场了。我觉得那是有大师在把场，因为 哦， 所有的京剧大师，四大名旦，包括这个于淑妍先生，包括这些大师们，哎，全部都在正义祠登过台，所以那个台我觉得是有气场的。所以年轻演员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觉得你觉得就是老先生们在给你把场，你心里特别踏实，在那个台上唱戏。 嗯，而且是不是越唱越兴奋，越唱越来劲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正义祠那个台真的，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魔力。真的 哇， 嗯， 太厉害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正义祠京剧《白蛇传奇》。好了，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直到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正义祠古戏楼全新推出的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以素贞和许郎剪不断的仙凡之恋，为看官描绘一段生死离别、触动人心的镜花水月爱情诗篇。

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正义词京剧《白蛇传奇》，我们也是请来了几位嘉宾啊。 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国家一级导演，原北京京剧院导演，历任美猴王京剧艺术团团长，北京戏曲学院院长，中国评剧院院长，北京戏曲艺术学院艺术顾问吴一平导演，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呢，咱们的青年京剧演员正义词戏楼当家男旦，也是这一次《白蛇传奇》当中的白蛇的扮演者刘欣然。欣然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再为大家介绍的是正义词戏楼的总经理韩夏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开始下半时段节目之前先得布置一下作业。欣然呐、来了对吧，那就必须的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哈。 来一段。 来两段吧。 两段了。好。 反正就是待会儿我们聊，我先聊一聊。聊一聊呢，我们逮空我们就让您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好不 好？ 真的 没问题， 特别震撼。听过您现场表演的，我觉得一定会去正义词看咱们的剧的。 好，谢谢， 特别有号召力。 谢谢 啊。 其实刚刚在上半时段哈，舞蹈已经跟我们剧透了一部分了，但是呢被欣然打断了。这个吃瓜群众们表示听得不过瘾啊，还想挖挖更多幕后的料哈，所以想问问说，咱们这次这个白蛇传叫白蛇传奇，为什么就把大家熟知的这个传改成传奇两个字，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演绎吗，还是有一些改变呢？ 要说这个从故事来说呀，刚才我说了，就是反正传奇呢实际上就是能够把这个故事说得更精彩。但是呢你这个你改编吧，你不能出圈。 是， 我们应当是初心吧。我们就特别经常在我们这圈里就讨论，说咱们要这个继承传统，要那个初心，要创造。但是呢我经常那时候在戏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说呀，咱们初心，但是咱们不能出圈。 对， 我们经常讲这个。你因为什么，你这搞这个京剧的专业呀，你不能把这京剧啊你改成了那个什么了，通俗歌曲了。那就是你 那就太不像话了， 消灭自己了。 是是是， 是吧。就是你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呢不断的那个让人觉得有新鲜感，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如何吸引现代的年轻观众，就是你讲故事的方法怎么能够抓住观众的心理，怎么能让他那个特别爱看，特别爱听。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这个爱听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手段。今后呢我想应当京剧演员，我们的京剧今后的吸引观众的挺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听的问题。刚才呢主持人讲是吧，您的这个什么亲戚啦，什么奶奶啦，什么您的姥姥啦他们从前看戏都叫听戏。 是， 刚才你说的那个三出戏都是文戏，都是听。 哎， 以听为主。您四郎探母他百听不厌。 没错 啊。还有就是 锁麟囊。 锁麟囊 啊，更是了， 百听不厌，他就爱听那个味儿。 对 啊。还有就是刚才 说乌盆记。 乌盆记，哎呀，这个其实这故事就那么点故事。 是是是， 但是他听着以后呢，哎呦，这非常的解气。我觉得今后京剧要发展的话，一定在听词上好好的下功夫，但是绝对不能把京剧改成其他的味儿。你改成其他的味儿，那人听通俗歌曲去了，就没有京剧的味儿了。但是这一点呢挺难做，你别瞧就那么一点儿，怎么就能出新了，既能出新了又别出圈。这个对于我们搞专业来说确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个京剧的表演方法，就是说以歌舞演故事。这个呢是这个中国的戏曲中国的京剧呢它的最本质的东西。这个王国维啊就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戏曲一言以蔽之，以歌舞演故事。就是他用歌和舞，所谓歌吧就是唱念，舞就是作答，用这种四种形式唱念作答来怎么演故事，把这故事呢演得更精彩。这一点确实是中国的戏曲演员，我们京剧演员呢所谓的功夫吧。什么叫这个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练了半天是吧，下了那么大的功夫， 在台上就表现那么一点，所以呢，就是说如何用这个以歌舞来更好的来演故事，让人看着特别的精彩，特别爱看爱听，是吧？这一点确实我们现在呢也想方设法的跟大家伙，我们现在还天天在排练，如果把这个问题也解决好的话，确实对我们京剧的发展来说呢也确实是有益的。 对，那当然了。刚才吴导也说了哈，说咱们京剧啊，未来就是要创新，要出新，但不能出圈，更多的呢是从比如说这个剧本的角度啊，从这个舞台的设置的角度，跟我们说了很多一些这次白蛇传奇的变化。但我相信可能对于演员来讲难度更大了，是不是欣然？你看又得出新，还不能出圈。刚才还说了说，哎呀，其实之前啊有四个版本，四个样板，我们这次算一大杂烩，但其实我相信肯定不是，你是博采众家之长， 对， 来为你所用， 对 啊。那你的又不出圈但又出新的地方又在哪儿呢？对于白蛇这个角色的塑造， 我觉得还是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吴老师做了一个稍微小小的，根据戏楼的特点，根据这个观众的一个心理需求，他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哎， 能透露吗？说了半天，哎呦，给我急的呀！他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对， 哪儿啊？ 这个能 剧透吗？能。 这您说 吧，你自由发挥吧。 我自由发挥，我这自由发挥我。 导演的度多大呀？ 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次演白蛇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突破。 哦， 对，我 就想听突破。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其实来咱们节目也这么多次了， 是、啊、 然后也演了那么多戏了哈，这么多年，但是我觉得我希望观众每一次来到正义祠看到我，就像那个歌写的是啊，就那个歌名最熟悉的陌生人。 嗯 嗯， 我希望大家看到说，哦，这次又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刘欣然。 是， 对，所以这个真得归功于吴老师，因为我以往的在表演当中都是大青衣、 啊、 或者说偏花山一点，花山也是一个行当， 哎， 是梅先生后来这个创了一个新的 发展出了一个新的行当花山、 嗯、 哎，那么但是真的说开打动刀动枪，我真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要开打了 啊！你有武器了， 金山寺要武器要开打了， 哎呀，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觉得也是一个历练吧。 哦， 集唱念做打于一身，这是非 常的 繁重， 这个戏非常繁重。 那你现在能非常完整的完成下来了吗？ 先把大路子趟下来吧。 总算知道为什么这部戏有两套人马了。 对，确实这个戏非常累，这个戏非常累 啊， 比《霸王别姬》还要累。 对， 确实是。 那唱腔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唱腔没有，我们全部保留了，就是这个一个是主要是我们这次按照杜琴芳老师这个版本， 嗯， 那么还有刘秀荣老师这个版本，我们是按照这两个版本当中的就是最精华的唱段， 嗯， 全部保留。 嗯，那我们就听听吧，对吧？虽然也有保留，但是我相信一定有欣然自己的创造，嗯、对吧？舞蹈 这个 是不是 对对 啊？您评价一评， 每个演员都对对对， 您评价欣然的这个表演。 其实这个每个演员呢，尽管他来学这个名家是吧，跟老师学完呢，他总有自己的那个创造和色彩在里头，还有自个儿的条件， 嗯，嗯 还有他对那个。传统对老师教学的理解，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欣然的特点呢，他现在也是那个逐渐的发展。他曾经呢，学过程派，刚才您说的那个 锁麟囊， 锁麟囊程派、 嗯嗯。 后来呢，又是学了梅派， 梅派 啊。你像我们那时候这个《霸王别姬》是吧、 嗯？ 还有那个什么醉酒啊， 醉酒 一些戏啊，都是梅派的戏吧、 嗯。 他现在呢，逐渐的那个比较广泛。是吧？现在呢，就是他在那个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他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那个用在自己的身上。 嗯， 这次呢，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白蛇传》呢，主要是学的杜琴芳老师的一些唱腔，因为呢，他是那时候啊， 杜琪峰的知名度比较大，他这出戏呢演的是比较成功的， 影响力大， 在全国都有非常好的影响。就是他那个唱腔，到现在我一听，哎呦，还是人家唱的好，就这么多年了再听，怎么还那么好听啊？就是说，作为他们这些演员来说呢，在学习老师的基础上，肯定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对艺术的理解，有自己的再创造和发挥，是吧？可以让他唱一唱。 好啊、 特别期待了。 好、哎呦，这个把胃口吊得太高了。 你不用那么有压力啊。 哎，好，唱一小段，先唱一小段。这小段呢，可能还是唱一个大家不熟悉、新鲜的。哎， 好啊。 就是金山寺索夫，就是青蛇白蛇划着船去金山寺，要去这个 救 许 仙。 哎，在船上的一段唱。 哦， 就一小段，但是他很节奏很明快。 哦啊，他着急呀、啊， 对 吧？着急啊。 来，我来这段啊。 庆儿开船呐、啊，一周儿忙来到那 对，上次重来 啊，咱们再一二三啊，再来啊。 一周儿忙来到那古德长江波浪高，秃驴独木恩爱好，有片徐浪把红粉抛，一去三日无家报，火火斩断风乱叫，望金山不由我饮呀，要亲儿与我把路遥，要见宝剑双翅敲，那知了秃驴就莫亲扰、哦 好，特别棒，特别棒！ 觉得自己太有耳福了，真的，就第一次离一个戏曲演员这么近的感受他去唱，大家一定得去看。 对，你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的声音，就是我觉得一个演员在台上演的特别成功，就是能够让台下的观众跟着演员在舞台上的呼吸同步进行呼吸，就感觉就对了。 嗯， 对吧？哎，我觉得特别棒，所以一定要去现场听咱们的国粹，听京剧哈。 是，其实刚刚舞蹈透露了一段哈，就是在这个正义祠整个戏楼当中有这个金山水漫金山的桥段，包括其实刚刚欣然演绎的也是水漫金山的这一部分。 对， 那想知道像整个我们可能熟悉《白蛇传奇》、熟悉《白蛇传》的故事，知道它其实挺长的，电视剧都演了那么多集呢。 对、 啊，所以哎，想问问韩总，咱们这次是截取了哪一部分呢？ 我们最后一直到就是原本从这个在清朝比较盛行的一个本子，然后到最后倒塌，一直到这个结束。 嗯，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在明朝的时候，正义祠是一个古庙，那会儿供奉的是武财神赵公明，香火还很旺，所以那个清朝入关之后呢，浙江商人把它买下之后呢，就把它叫正义祠，就以前供奉的神仙的这样的一个神庙，这样的一个戏楼。 嗯，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神，就是这样一个神庙戏楼里面去演一个中国传统民间的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它是特别贴的。而且像《白蛇传》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它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个集体创作的，它其实饱含的不是说某一个人的一个，而是那个时代那些老百姓们对于这种美好生活、对于自由爱情的那种向往，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寄托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一部戏在我们这样一个几层结构的一个全木质的一个古戏楼里面上演，就会特别有味道。像之前吴老师提到，包括欣然所提到的一样，我们地方因为结构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天井，我们有地缸，所以就特别适合演神鬼戏 啊。 在古代的时候，最早没有唱京剧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就有这样的装置，然后比如唱昆曲啊或什么，就涉及到一些神鬼戏，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古旧空间中去上演中国一个传统的神话故事，然后会给人的这种感受会不一样， 冲击力会更强。 对，没错。所以我们整体在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节选上，我们觉得最终是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应该大团圆的一个结尾，中间可能历尽很多的这种磨难，对吧？人妖殊途，但是最终至死不渝的这种爱情，到最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收尾。所以我们觉得，哎，在倒塔之后那个时候做一个收尾，能够比较好，能够把他们之前这么一路经历的这种坎坷，以及最终走到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爱情 情的信念，或者说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呈现。所以我们在整体的考虑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在里面。 大团圆结局啊。 对对，我们再问问舞蹈吧啊。刚才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有两队人马， 对 对吧，分别扮演这个白蛇和青蛇。那跟欣然搭档的青蛇他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另外一组女演员的情况。来 啊，跟这个刘欣然搭档的青蛇呢，也是原来我们北京戏校的学生 哦， 也学了也有很长时间了啊。 嗯 啊，这次呢，能够跟这个刘欣然呢在一起合作，我觉得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嗯， 因为原来啊，我退休以后到这个正义祠和欣然他们一块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欣然呢一直在这个正义祠啊工作，那时候啊我们就曾经提出来啊，正义祠啊最好能够有他的演出的特点。那时候我们就提出了男旦，是吧？我们那个演了一些在这个之前呢演那个凤戏游龙，是吧？我们曾经也是那个古戏楼版的，欣然呢还演了很多这个男旦的戏。这次呢，这个特别那个提出来啊，这个全男旦，全男旦就是说，在这一出戏里头，所有的旦角都由男性演员来演，这样呢，特色就更多了， 更鲜明， 哎，更鲜明，使这个喜欢男旦艺术的观众能够专门呢到这儿来啊，欣赏这个男旦的表演艺术，有啊。现在这个很多人知道这个这正义祠啊，这个男旦这个表演的剧目挺多的，是吧？ 嗯， 除了我们这个京剧还有昆曲， 全男班， 哎，有全男班，是吧？所以我们这次呢京剧呢也搞这个全男班，使大家伙喜爱这个男旦艺术的到这儿来欣赏。这个男旦呢在京剧的发展史上呢起到了很多的作用，很重要的作用啊，四大名旦全是男的， 是 啊，他肯定是在这个艺术的发展史上能够呢做出了光辉的这个色彩，是吧？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今后应当那个通过各种戏啊，对这个传统戏的继承和发展，更好的发展这个男旦艺术在京剧今后的这个继承发展上能够那个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您再介绍一下那个女版 啊。 您主要得介绍一下女版。 女版 别老说男版。 女版这次我们那个也是培养了青年演员 啊， 是吧？也是我们那儿那个，虽然就正义词啊，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剧团，我们的演员都是在那个中国戏校北京戏校毕业的专业的学生，有的呢还是从那个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呢，他们在那个业余的时间到我们这儿来演出。比如说这个这次演这个白蛇的小宋，是吧？ 宋若轩。 宋若轩，是吧？前一段呢他也和这个刘欣然呢共同演这个霸王别姬，是吧？我们看到呢他还是那个有进步的。他原来啊开始到这个正义词的时候啊，我的感觉就是那时候只能唱一小段，比如说那个天女散花呀、因为那个嗓子有限，是吧？能够唱那么一段呢，就算不错了，就能盯下来就不算不错了。现在通过在我们这儿的这个锻炼，演了很多戏，像这个霸王别姬整个的一出全演下来了， 那不容易， 真不容易。所以呢这次呢我们这个正义祠的领导吧，觉得这个小宋宋若轩不错，这次呢这个白蛇传奇也让他来上。因为白蛇传奇啊是一个很这个繁重的这么一个这个什么任务， 很吃功夫的、 很吃功夫，唱念做打合在一起的话，整个一出戏下来的话，那人呐、你们都没到后台去看过， 湿透了都得， 湿透了。就这次他们演这个《霸王别姬》的时候，这演员呐，得下来在后头且喘气呢，就一般观众不知道，就 辛苦， 累的 辛苦，真是辛苦， 浑身冒汗。 青蛇，您再给介绍介绍。 对。 青蛇这个 陈雨桐 啊、哎，中国戏校毕业的， 对，也是武旦， 武 旦的非常好，啊 啊、也不错，也是到我们这个正义祠来这个实习的演员、 啊、 是吧？以前呢实习的机会不多，这次呢也是我们这什么吧，还真是比较那个注重培养年轻演员， 嗯， 这次呢也让他演小青，是吧？通过排练，我觉得他也有提高。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呢都挺努力的、 嗯、 是吧，只不过你得给他的机会， 对， 所以这演员呢除了他有条件以外，他必须得有机遇，他没有机遇的话有劲儿使不上， 对，要给他更大的舞台嘛， 对对 对 是吧， 男女演员都很值得期待哈 是是是， 但是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请韩总抓紧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嗯，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咱们的演出时间。 对，我们的这个演、 哦、这地点不用讲， 演出时间呢，对，是在1月的26号、27号这两天。然后1月的26号、27号这两天，所以我们这个新版的这个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的首演时间。 嗯， 对。然后我们在1月份就演这两场，然后再演的话就到了三四月份之后了。 对 啊，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就在1月26、27，给欣然30秒时间，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走进剧场吧。 就三十秒，那大家赶紧买票来看戏，大家赶紧来买票，大家赶紧来买票， 赶紧来 看戏。 重要事情说三遍哈， 重要事情说三遍。 是是是，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正义京剧《白蛇传奇》。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谢谢。 好，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静瑜， 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